人生最奇妙的事情之一，就是与每一个人的相遇。珍惜此刻陪伴在你身旁的人。晚上十点，我是郁可唯。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北京 FM 90.0，大连107.8，石家庄105.1，长春94.3，南京98.9，拉萨96.1，深圳101.2。 在空中听见 Music Radio， 把梦想实现，有一种幸福在空中遇见 Music Radio， 旋律在蔓延，哦，感动让你听见，我要我的音乐。 音乐之声 News Update， 欢迎收听本节的新闻，我是裴冲，来关注环球资讯。今年加拿大将迎来国庆150周年。根据官方公布的最新的人口统计的数据，目前加拿大的人口已经超过了3515万，和1871年加国首次人口统计的数据相比，已经翻了10倍了。从2011年到2016年的5年间，加拿大人口的增幅为5%，其中约2/3是来自移民。西方的情人节就要到了，不过美国海关的检查人员却在进行一项不怎么浪漫的任务，那就是仔细地检查数亿朵进口的鲜花，不让虫子和毒品随着花朵入境美国。据了解，目前海关的人员还是用人工的方式来检查鲜花，他们会抓起一把花，并把花倒过来拍几下，看有没有昆虫或者是其他零星的偷渡物品掉出来。美国旧金山铁路区段的一位清洁工，因为工作勤奋，加班很多，一年的收入竟然超过了23万美元。这名男子每天平均工作是17个小时，他的基本的薪资是每年5.6万美元，公司支付的津贴达到了1.4万美元，而其他的薪资是他通过加班赚来的。其实到目前，这名勤劳的工人在3年之内已经赚到了68万美元。2015年，他每天都在工作，包括周末和休息日。澳大利亚的高山自行车运动员马克思近日骑着山地自行车，在智利的阿塔卡马沙漠，激进疯狂的以每小时104英里的速度冲下了山脚，打破了由他自己保持的每小时164.95公里的世界纪录。在加速的时候，马克思只用了11秒，就将速度提高到了167.6公里每小时，这比很多的跑车的加速度都要快。司机里面最让人反感的，要算是那些把自己的车停在残疾人停车位上的人。近日，在葡萄牙的里斯本一个公园里面，所有的残疾人车位上都摆上了轮椅。一些爱心的人士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抗议那些乱停车的司机。马来西亚白沙罗一家5星级的酒店专门为宠物猫提供各种服务，比如温泉和 VIP 的客房，甚至可以为猫咪提供约会的服务。酒店认为猫咪也需要假期，因此他们为猫咪提供玩耍陪伴、装饰美容以及24小时的监护在内的各项服务。好的，以上就是本节资讯的所有内容，由小鹿编辑，感谢收听，稍后带来天气情况。 Music Radio 气象报告， 晚上10点钟，来关注天气情况。北京晴，-5到7度；天津晴，-4到7度；上海晴，0到8度；重庆阴，6到12度；石家庄晴，-4到9度；太原晴，-11到7度；西安多云转晴，-2到10度；郑州晴，-3到11度。武汉多云，-3到11度；合肥多云，-3到9度；南昌晴，1到11度。再来关注一下细颗粒物的浓度：北京10，天津7，上海30，重庆35，石家庄19，太原42，西安27，郑州28，武汉39，合肥78，南昌47。

布拉格在19世纪著名的一个古典音乐作曲家德沃夏克的幽默曲的一个变奏啊，融入到了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里面。这首歌是来自李伟的歌，当然李伟关于刚才那首歌呢是第一次担任了那首歌的制作人，那为了把作品更好的呈现出来，他还亲自到了欧洲巴黎啊、布拉格啊、维也纳这些城市去寻找一些时尚的音乐的灵感啊，可以看得出来他对音乐的一个执着的态度，值得我们去学习。好了，北京时间22:10，欢迎在周五周末的晚上来到我们的节目，也是为了我音乐万岁。李健的歌叫做眷恋。 落叶在风中，多少眷恋被了解，我最爱秋天，是遇见你的季节，心中这份爱不知是从何而来，就像我最怕那一天你会离开。我听过见过也拥有过，爱恨情愁交错，可我从未放弃过对真爱的执着。你如梦如幻如灯火，照亮真实的生活，是明是暗还是你和我。 我要我的音乐，我要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是何洁。 文字再短也要自己编辑，幸福的味道需要一起分享，用心祝福，让团聚更有暖意，迎接幸福新年。元祖食品和您一起品味幸福滋味， 有节有礼有元祖。 Music Radio 全球新势力， 流行乐潮，星光无限 Music Radio 全球新势力，热辣音乐听不完。大家好，我是刘明湘，我在 Music Radio 全球新势力。 哦，感动让你听见，我要我的音乐。 Music Radio 音乐万岁，欢迎继续回来，我是飞松。马上要听到的这位呢，曾经有一个这个报纸的评论员这样评论过他，说他是第一个在西方世界获得一流名望的中国音乐人，这是英国卫报的一位记者评论的啊，他就是萨顶顶。这首歌叫做《梦魇春回》，听起来貌似有一些拗口啊。其实这首歌是萨顶顶描写的关于春天的一篇日记啊，里面有印度的笛子， 然后配合了他比较特殊的这样的念诵般的旋律，让人有一种奇妙的感觉。严爵的歌叫做 Pie。 越逞强越缺氧，反正早就防不胜防，举双手投降。我没跟你习惯，因为你扩张，不知无尽的爱，无限大的爱成一 Hey, 你好， 请问有没有

听劝，听话一点，配合表演，或许伤痕能少一点。我不听话。 黄美珍的歌叫做《左耳》，这首歌其实是跟她自己的一个亲身经历有关，因为她小的时候有一场意外，造成了左耳的这个听力呢受损长达了20多年。831老教室， 藏多少的疯狂，那青春的荒唐，像一杯的土壤，有点傻而死当，有人去了保险，有人从此失恋，有几个陪着我老长大成长吗？想大逃杀，逃不过社会化。话说啊，真的没有不变的永远吗？约好了不见不散，那个老地方有没有青春勇敢？当时的模样，现在的你呀，我啊，是不是一样？是不是像老教室里那还天真浪漫的想象？洗着石旁留在彼此背后许的愿望，你有实现吗？那时候翻过围墙逃离别人情网，而现在为何会跑？谁的一样眼光约好了不见不散，那个老地方 浪漫的想象。 女士们、先生们，感谢您搭乘本次的音乐国际线。为了保证您的正常收听，请全程锁定我们的频率。准备好了吗？音乐国际线带你倾听来自世界的声音。 Welcome aboard。 音乐国际线，今天我们抵达的站点是西班牙。创建于1976年的民谣乐团表演者乐团是西班牙埃斯特雷马杜拉地区最具代表性也是资格最老的民谣团体之一。他们的作品充满热情，从当地的口头流传的丰富音乐当中汲取灵感并予以改编，为那些古老的歌谣、被遗忘的旋律注入全新的气息，用激情感染着当地的人们。在对传统音乐的仔细研究、精心挑选和重新演绎的同时，也寻找着全新的创作思路。他们的音乐风格洋溢着华美的现代气息，但又保留了深受葡萄牙文化熏陶的音乐传统。其实乐队成员们的出生地埃斯特雷马杜拉地区在历史和地域方面都和葡萄牙有着相当亲密的联系，几个世纪以来的文化交融赋予了乐队一种简朴浑然天成的双文化气质。也因此，他们的表演当中，我们既可以听到埃斯特雷马杜拉当地的民间舞、晨歌、夜曲、节日歌曲，又能找到邻居葡萄牙的民间音乐形式。乐团用音乐架起了一道桥梁，按照成员们自己的话来说，它既贯通了埃斯特雷马杜拉与葡萄牙，更将他们与自身的根源连结在了一起。音乐国际线，今天要和你来分享的歌曲就是这支出自西班牙的民谣乐团 Actually 在2009年一首好听的歌曲 Arola 一只罗拉。 Ni así tens compasar, ni así.

找安慰，跟你忍无聊的小夜灯，勇敢的温暖昨天的冷，爱本来就不一定阴天，一个人明天自己决定，两个人互相依赖，爱情没舍得。小夜灯，赖在家不用为谁在等，爱本来就不一定晴天，泡一杯昨天的热咖啡，继续喝黑色孤单就是眼红了，那微笑安慰我，夜里真无聊的小夜灯，勇敢的温暖昨天的冷，爱本 杨丞琳的歌叫做点一盏无聊的小夜灯，这首歌从一开始其实杨丞琳他想表达的就是一种状态，并没有去特别的针对什么，就是点起那盏台灯，比如说当你点起那盏台灯的时候，或许你就可以感受到有人去陪伴你。当然这首歌听起来呢就特别的像是一个人疲惫了一天回到家里面，而且电吉他很有意思，它的点缀呢就比较像是情绪的一个起落，有的时候高有时候低，有时候长有的时候会短。好了，这个小时先是这样， Catch your way。Mistakes, cast away from the chain. I can give you what you want. Honey 可以是一个亲昵的称呼，也可以是一句愉悦的招呼，一个真诚的邀请。非我不是单我，却又是富有独立意识的合集。泰和音乐携手默默联袂出品的音乐合集《Honey 非我莫属》，带您找到不可取代的主播。 如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晚上十一点把今天发生的开心事都记在本子上吧，这是属于你的精神财富。 Hello， 我是信，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北京 FM 九零点零，沈阳99.8，武汉90.7，香港、深圳101.2，南京98.9，上海107.7。 我感动要你听见，我要我的音乐。 音乐之声 News Update， 欢迎收听本期的新闻，我是裴忠，来关注文娱资讯。湖南卫视2017全新的音乐节目《歌手》第四期将于明天晚上如约和观众见面。上周谭晶凭借一场荡气回肠的歌曲《遇水》，一举斩获了歌手互投和观众票选的双料冠军。本周即将登台的他将挑战的是张学友的《定风波》。黄雅莉将于下周二情人节的当天发行全新的单曲《给眼泪一点时间》。这首新歌以后，黄雅莉的全新的专辑也很快将和歌迷见面了。环球音乐集团近日宣布和钢琴家郎朗签署了新的长期的录音合约，之后郎朗的古典音乐专辑将通过德意志留声机厂牌来发行。第59届格莱美颁奖典礼将于北京时间下周一13号在美国洛杉矶举行，我国演奏家吴彤将跟随丝绸之路乐团参加颁奖礼。第67届柏林国际电影节北京时间今天开幕，作为本届主竞赛单元中唯一的华语片，由刘健导演的动画电影《好极了》将于柏林时间2月17号进行全球的首映。由高希希执导，何润东、黄子韬、娜扎、王学勤等人主演的电影《游戏规则》今天在全国上映了。片中娜扎饰演了一位黑帮的千金，和何润东饰演的杀手在上海滩上演了一段虐心的爱情故事。今天好莱坞的动作片《极限特工：终极回归》正在全国上映，影片集结了范迪塞尔、吴亦凡、甄子丹、妮娜等中外的明星，融合了打斗和极限运动两大元素。下周二，三部爱情电影将同期上映，分别是好莱坞的热门歌舞片《爱乐之城》，郑秀文和张孝全主演的《合约男女》，以及岳云鹏和袁姗姗主演的《风月俏佳人》。由神偷奶爸、小黄人、大眼萌原班人马打造的动画喜剧电影《欢乐好声音》近日曝光了演员大鹏的配音特辑，片中他将为一只元气满满的考拉进行中文的配音，影片将于本月的17号在国内上映。好莱坞科幻动作大片《星球大战：韩索罗外传》

承诺也不够，是时候对世界证明真爱不朽，为我们说过的甜言蜜语奋斗，让指环永远闪亮如不变的心 More music and more fun right here on Music Radio. Stick around. This is Will Pan. 潘玮柏。 Hold 不住的好音乐，挡不住的最强音，就在 Music Radio 音乐百分百。 九月奇迹，2017全新单曲《最美的中国》，开启祥瑞今年。新歌继续延续九月奇迹主旋律的背景，风格上另辟蹊径，主旋律的基础上融入时尚元素，用时尚的祝歌祝大家新春快乐，鸡年大吉。 牡丹花开世界，这里叫中国，五十六朵娇艳热烈像团火，从天边望不到，眼前多辽阔，喜马拉雅爱在云端里穿梭。 欢迎你到我家，这里叫中国，一路上风光美，一路唱着歌，回头有个远方，心中的黄河，茶香飘到万里，温暖着心窝。 最美的中国，唱最美的歌，相亲和相爱 叫中国，五十六朵娇艳热烈像团火，从天边望不到，眼前多辽阔，喜马拉雅爱在云端里穿梭。 是的。 Music Radio 音乐百分百， 音乐 Nonstop。 元宵节到喽，今年吃什么样的元宵呢？蒸的、煮的都不要。今年元宵就要开袋即食免蒸煮的元祖兔元宵，有节有礼有元祖。 有一种快乐在空中听见 Music Radio 把梦想实现， 有一种幸福在空中遇见 Music Radio 旋律在蔓延， 我要能让你听见，我要我的音乐。 北京时间23:19，欢迎继续回来音乐万岁。马上要听到这首歌来自陶晶莹，当然这首歌呢也是陶子和他的好朋友黄韵玲合力去创作而成的。那在陶子的笔下，就是他歌词里面啊，无论写到的是女人的心思，还是女人的脆弱，或者是女人该有的坚强意志之类的，好像全部都是在证明女人真的是爱过。 咖啡一座幽暗的沙发里，总有几张熟悉的脸，那种聪明带点防卫的气质，想放弃却又不甘心的样子，越过他的肩膀，空洞洞的视线，我懂女子会死心事，那种 陶晶莹的歌曲叫做《女人心事》。如果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主歌部分不是特别的熟悉，那副歌部分一定不会陌生了啊。这边有一条留言，他说一首老歌想起了很多，某个年纪总是有一些特定的回忆，有的时候说太多觉得啰嗦，听一首歌就能回到那个时候。 忙到现在才下班，回到家已经十点半，爬楼梯有一点腿软，才想起今天没吃饭，画面好像在旋转，还得出门买晚餐，街上的人们笑开怀，原来是 Friday night。 一样的周末，一样的剧情，戴安娜，这世界的确有一点紧张，不要放弃你的正义感，不要觉得奇怪，别让他们把你同化。戴安娜，你需要一个充满爱的心脏，就顺从你心中的欲望，我会一直听你说话。渐渐习惯微波炉的晚餐，生活就是重复播放，几天一个循环。我很担心你自己的呼吸，我需要你还有想法，很多想法。充满爱的心脏，就顺从你心中的欲望，我会一直听你说话。戴安娜，不要放弃你的正义感，不要觉得奇怪，别让他们把你同化。心脏，就顺从你心中的欲望，我会一直听你说话。 他的生活来自黄玠，黄玠的歌呢，其实有的时候确实是写到了我们的心里，让我们感觉被理解，甚至是被治愈了。北京时间23:27，这里是音乐万岁 Check in the water。

你没人要我来收。你才没人要呢，哼。 你咋又失恋了？我去，不是说他完美 so sweet， 你的公主病玻璃心，该盖好早点嫁出去。 谭又明这首歌非常的有意思，叫做还好当初没有成为男女朋友。北京时间23:50，听了一天的好音乐了。今天是星期五，要祝你周末愉快了。杨清华，那一天还未到。 时光。 讯号告诉我们这不算太高，多久没全力奔跑，那一天还未来到，梦想不是个舞蹈，我们睁开双手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梦在船